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6，欢迎来到 First Radio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大家好，我是改头换面的泽华，今天专门换了一个新的发型来见大家。 就 来 上我们这期节目吗？ 对呀、啊，早晨还不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女神百分百对于你来说心理包袱很重哦。 真的非常重要隆重的一档节目。 OK， 那今天又到了周一，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在每周的周一呢，我们都会来跟大家聊一些有关于健身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要稍稍的停下运动的脚步，我们要关注的倒是饮食方面。嗯，因为有很多人在吃的方面有很大的问题，通常都会说3分练7分吃，所以你如果狂练但是吃的东西还是很有问题的话，也是不容易瘦的。比如说胖泽华，今天为什么邀请他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他是在吃方面很不注意的一类典型的人 群。而且我觉得胖泽华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是相对来说生活条件好一些的、可以选择一些零食去吃的、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自以为是不胖的、吃完以后会发现，我每天吃的不多呀，但是我的体重在逐渐的上升。 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自以为自己吃的很健康、可是你的肥膘却在默默的增长。那也是就是说明我们很多人都会在饮食方面有一些误区。 是， 那今天呢，我们不但带来了一些零食，比较典型的可能大家会误解的一些零食到直播间里来，但我们不会吃哦， 很多很多， 以及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美女营养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本期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杨倩。倩倩，欢迎你。 大家好，我叫杨倩、大家可以叫我倩倩。 倩倩，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好不好？ 好， 这样可能大家听不太到你讲话。那杨倩呢，她是一名公共营养师，同时也是 ACI 注册的国际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的会员，可以说是非常的专业。 上节目之前已经给了我很多的暴击。原来生活当中我很爱吃的一些东西是那么那么的不健康。 是你以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吗？ 真的完全想不到的。 所以上完今天这期节目，如果你还继续胖下去的话就很不合理啊。 对，可能这间营养师要彻底的跟我说拜拜。 OK， 另外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现在起呢，只要注册励志 FM 的账号，点击频道页北京 FM 入口，就可以来查看我们的活动并且报名参加。更多详情请登录励志 FM APP 搜索并订阅北京 FM 官方播客，或者是登录到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来加入我们982主持人的行列啦。 我觉得参加这个大赛最好的一点是，如果日后成为了982的一位成员的话，都可以一边做节目同时还可以跟小雨一起做健身。 对啊， 身材也会变得很棒， 是不是很好的福利？好了，大家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以及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到周一的女神麻辣烫，既然是新的一周的开始，那一开始就希望能有一个怎么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每一周都可以是身材变得更好的一个启程。 对于谁不是这个样子 啊？可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啊。 就可能对于像我这样胖一点的人而言的话，就希望我这周可以少吃一点。 对， 虽然做不到，但我会有这样的愿望、 会有一些新的目标给自己啦。那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你也给大家来放一个小视频，是一个非常养眼的美女，她在健身房的高强度有氧训练，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她一起在新的一周瘦下来，不要再胖啦。 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做起来真的还挺难的。跟收音机前听众讲一下，就把双手其实有点像平板支撑、但是这个 平板支撑的升级版。 对， 倩倩你可以挑战这个动作吗？ 我不可以。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我可以哦，我可以做得非常的好。 现在视频当中女生就是一方面在做平板支撑，然后另一方面把腰和屁股使劲往高处抬， 这个动作我可能就略逊色了。 对， 好厉害， 她的肌肉含量真的非常高， 而且腰腹很强哎。好，倩倩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现在在做的动作是叫俄罗斯转体，她手里还拿了一个负重的哑铃，哎，这个很酷。 这是加了健身球了。 对。 哦，原来还可以两个腿夹着健身球然后抬腿。 我觉得这个动作可能咱们都很难挑战。 我觉得很容易把我自己的脸给砸到。我到高处就等着掉下来了。 把你的脸砸歪，从此退出主持界吗？ 本来就没有容，结果更加毁容。 好，也希望在新的一周看了这个视频能给大家一些鼓舞哈。另外呢，我那天在网上看了一个很搞笑的视频，就是健身这个事儿并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流行的，其实在1940年代、wow. 这种非常早期的时候也是有健身房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个 很 珍贵的视频，是来自于1940年的女生健身房。 穿着旗袍吗？啊，这是国外，像是英国。 就是欧洲那边。 是泳衣哎，包身泳衣。哇，这个器械真的是，那感觉腿没有动，只是器械在动啊。 对啊，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里可以买的那种机器，就在你身上不停的震动，告诉你能减肥的那种东西。 现在在看的这个运动呢，瞬间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是在转胡辣圈一样，只不过自己不用动，机器自己左右动。 这样真的能瘦吗？ 倩倩觉得呢？ 我觉得不会，但是我被她的泳衣吸引了，好好看啊。 很好看，原来1940年代的人这么美，他们穿的好复古，我也想买这个泳衣穿哎。 40年的时候的运动真的都不用自己动哎，都是机器在动。 40年代的人可以说是非常的懒。 我想穿越回40年，天天去健身房。很舒服，而且都不用搓背了。 结果发现一辈子也没有瘦。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也是和吃有关嘛。那今天我们女神马拉松最后一条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就是做健身餐的，是土豆芦笋汤，听起来很好吃。 土豆听起来是胖的。 土豆不胖，一会儿在我们那个百分百 party 环节会让倩倩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很多人就对土豆会有一种误区，但其实只要正确的方法来做，它就不会胖。我们先一起来学一下这道土豆芦笋汤。 这不是一个湖吗？ 马上就要开始啦，总有的有意境。牛奶300毫升，土豆一个，还有一些盐。其实150克的土豆，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说，吃下去会有什么压力吗？ 不会。 150克就是市场上当中的一个小土豆。 你是不是能吃10个？ 比中等还要偏小一点，是吧？ 150克的话，就是常规我们说的3两，其实还是很少，不多。 但是3两主食的话就不少了呀。 对， 芦笋很健康哎。 对呀，芦笋非常健康，大家可以跟着视频来学一下。正在收听我们 FM98.2 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花椒直播的账号，在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看到这一道非常健康的芦笋土豆汤了。 芦笋容易有一个误区，我一开始吃芦笋的时候只吃那个前面的花儿，后面那个杆儿我是不吃的。 你真的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样很浪费哎。 因为觉得那杆儿很硬， 太奢侈了。 后来才发现其实吃那个杆也是很健康的。 对，就是芦笋它是蔬菜里面比较少的，它会含有很多氨基酸，可以补充我们蛋白质。 哇，现在还是要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点哦。 这样呢， 有一种奶油蘑菇汤的粘稠度的感觉。 对呀，看起来非常的浓郁。 是老师关注微信。 OK，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改头换面的策划。 以及要隆重的欢迎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很专业的营养师杨倩倩倩，欢迎你。 欢迎。 谢谢大家。 OK， 大家也可以有，如果你有任何在食物方面的误区，比如说你认为一个东西很健康，那到底真的健不健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问一问我们专业的营养师。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 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要做一个超模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就做到了。 嗯，也对哦。 是不是觉得很难接？ 很难接， 猛地被这么一夸。 因为我其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谦虚善良的女孩子，我怕我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对我有一些误解。 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天天跟我说，你看我今天是超模哦，我今天是米兰达可哦。 其实 我是丰台小何穗。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 丰台小何穗。 你 真的 像何穗吗？ 也有一点点像奚梦瑶。 好，那怎么样可以做到像丰台小何穗这样的好的身材呢？ 就是要在吃上非常的注意。那回到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认为那些热量很低的食物真的是健康的吗？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一个小桌子上摆了很多的吃的。这里面有大部分都是胖泽华亲自挑选的， 是 他真的认为吃了以后不胖的。 是 这样，泽华你先来拿出一个来，咱们三个人一起来评判它的热量高不高。 今天我去到超市当中挑选的第一样这个食品出来的时候，这位丰台的米兰达可儿，丰台小何穗就说，天哪，这种东西那么胖，你居然以为它是不胖的。但在我的印象当中它真的是不胖的，只是好吃，而且我觉得吃一两颗是没有问题的。 它真的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它确实是说的原话， 就是这个， 太夸张了。 你可以把它叫做蛋酥月饼，也可以把它叫做那个蛋黄酥，因为它我觉得里面是鸡蛋，鸡蛋是不胖的，然后它这个面粉含量以及它这个做出来的程度感觉不是很油，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应该是 OK 的，而且这里面的馅料是比较足的，然后它那个皮儿呢也是相对比较薄的，而且还有黑芝麻， 说的一副很有道理的样子， 是不是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点心在制作的过程中放了多少的油和糖，还有一些黄油。这样，你要不你把这个东西给倩倩，让他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我没有想到你拿的第一个食物是这个， 你也没想到， 这个我以为你要拿那个饼干。 这真的是我去超市当中第一眼就看到，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解释的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这个可以说是在那些食物里边最容易胖人的 top 了。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特别容易胖，因为这个东西呢，相当于是脂肪加碳水化合物的组合。在我们生活中所有食物里面，这种组合是最容易胖人的。为什么呢？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就是可能会有点专业，但是一定要说明白，大家才不会再有这个误区。我们人体呢，耗能是有个顺序的。当你先吃糖的时候，和你先吃脂肪的时候，那你身体肯定是快速吸收糖分来给你的身体供能。这个时候你在吃脂肪的时候，它是不会先动用脂肪的，因为那个需要分解然后再去利用。所以说当你这两种食物在一起组合的时候，你相当于吃完之后先把糖分吸收了，然后呢来给你身体各种的供能，但是脂肪呢它会停滞一会儿。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能量已经消耗完毕了，你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什么活动啊，不跑不跳啊，这个时候其实你吃的所有这个食物中所有的脂肪都相当于要被你的 身体就直接转化为真的脂肪了。 对，转化为真的脂肪了，就停留在你的身体了。 但我要提问，我觉得这个吃起来不是那么的甜，所以我觉得它的糖分应该还好， 因为你的生活太苦了。 你说的对， 无法反驳， 真的。所以是不是想现在就吃掉它？ 感觉被扎心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53.1，其实并不是说尝起来不甜的食物它就没有糖分。比方说米饭、面条这些食物，它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是。 那么淀粉在我们身体里分解之后，它都会变为葡萄糖，所以说其实都是很高的。 我有一个问题要提问。刚刚倩倩说这个点心里面的脂肪含量是碳水含量是53.1克， 对对对，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我吃完了我的脂肪都长了一两？ 这个是那倒不会，因为它在人体里分解还是挺复杂的，到底去哪里了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看一下脂肪哈，它这脂肪是19.9克每100克里面，然后碳水化合物是53.1。那我们就是平时我们都知道大米其实也蛮胖人嘛，我们看一下米饭的碳水含量大概就是23到26之间，那它相当于是米饭碳水化合物的2倍。然后呢它还有那 么多脂肪，你的意思是这小小的一个月饼相当于2碗米饭的这样的一个碳水化合物的量？ 对，就是同样100克就是大概是1碗米饭吧。也就是说它有2碗米饭那么多。 哇哦，这是我没有想到。 胖泽华你相信了吗？ 还不算脂肪呢，因为米饭里面是没有脂肪的。 对， 但是你知道吃完这个以后你中午还是会饿，还是会吃米饭。 对， 这样算下等于中午吃一碗饭的话，晚上吃一碗饭的话，加一个这个等于一天吃四碗饭。 对，是不是很可怕？ 非常夸张。 所以收音机前爱吃甜食的男士朋友，我觉得女生可能会觉得他是比较偏胖的，可能很多男生吃起来觉得是没有负担的，其实他是很有负担的。 嗯， 对， 嗯，这第一样。 嗯，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胖的话，你来挑选咯。 这个是我想去年的时候我发现很好吃的，就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软糖。 嗯， 因为我觉得它跟其他软糖相比吃起来没那么甜，然后你看后面的这个 产品，还是因为你的生活太苦了， 含量你看脂肪0%，它是这样写的呀，然后能量是14%，碳水化合物23%。我觉得对于男生而言，25%以下都算是正常的。 说实话，那个的话，我觉得要比这个更不容易让我们胖。虽然它只是一袋糖， 对， 虽然它是个糖，我们大家都知道糖很容易胖人嘛，但是它真的不如这个月饼让我们更容易胖，因为它只是糖分。你看它脂肪是为零的，而且它碳水含量呢是虽然是67.7%，但是我们吃这种糖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吃很多，它这一袋包装， 不会，因为它很好吃， 它就会一下吃好几袋啊。 对，我一下我能吃两三袋的 啊。那 你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一 个小时之后，你再拿出来吃，冰冰的 Q 弹的那种感觉。 天哪，你真的这么 做过？我真的也很喜欢这个，我也被它迷惑了， 是吧？ 我还推荐给我的朋友。 你作为一个营养师，你竟然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所以很容易就过量的吃它。 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吃会不容易胖。作为营养师就是有这点好处，就是因为如果你单吃糖分的话，不把它和任何脂肪类掺在一起，那么是不容易胖的。比方说你在吃它的时候选择一个下午的时段，你这时候你的肠胃都还处于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饱，然后也没有和其他食物混合的很多。然后如果你单吃它的话，你不和脂肪有哪些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所有的油脂，还有坚果，不要吃坚果啊，这个时候不要吃坚果，坚果、油脂，再加上我们常见的肥肉啊，这些都是脂肪。那我们肯定是不会和那些混在一起吃的嘛。如果你单吃了这个，然后你下午可以稍微活动一下，就把它消耗掉了。所以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胖的。 有些女生下午的时候会想吃一些什么 蛋 挞呀、什么那个舒芙蕾啊这样的东西，这算是脂肪吗？ 算的。 舒芙蕾是什么东西？ 那些甜食的话。 舒芙蕾你都不知道？ 什么？ 一种法式甜品。 天哪，简直不可思议。 拥有超模的身材就是不知道舒芙蕾。 你圆得很好。所以这是第二款。 对， 对， 所以刚刚倩倩说不能吃坚果，我就想问一下，花生也算坚果吗？ 当然算了， 算的。我看那里边是那两块是放了两包的花生。花生的话，它是坚果的一种。那么坚果它作为种子，它是和其他食物都不太一样的。坚果它是属于我的碳水化合物、我的脂肪、我的蛋白质是比较平均的。因为它作为一种种子，它要萌发的嘛，对吧？所以说它需要碳水化合物来给它一些能量的储备。所以说坚果和其他食物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反观，就是生活中很多食物都可以把它简单的分为碳水化合物类，比方说米饭、馒头，这些东西它的脂肪含量可以说是零。你再去看肉类，比方说 等一下我都晕了，脂肪含量是零，米饭和馒头， 那它 吃了也会胖啊？ 它是零，它是天然的，不含这个成分的。然后你再去看它的那个肉类， 所以你的意思是单吃米饭是不会胖的？ 对，很容易胖的就是你把它和脂肪掺在一块儿。然后你再去看肉类，比方说像海鲜啊、瘦肉啊，你看它的碳水化合物是零。所以说很简单的小秘诀就是米饭加瘦肉就不容易胖。如果你 所以吃饭团是不会胖的，饭团当中如果是瘦肉或者是没有东西只放一片海苔的话，这是瘦的。 对，但 如 果要 是要去掉油脂 就发胖的可能。 但是有些人在生活当中，如果他们吃的食物没有油脂，他就会很不开心。比如我旁边的这位红衣服的男士。 对啊， 对啊，油多香啊，对吧？我们生活里不能没有。 川菜、湘菜、湖北菜，各种各样的菜系当中都要有点辣椒啊。 我之前 有辣椒就要有油啊。 之前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刚刚出了这个花生，这个牌子的花生，我觉得太好吃了。那个时候的我年少轻狂，很无知，我可能曾经一晚上能吃好几袋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你多重？ 126斤， 那也还好，因为个子高， 很励志啊！大家看个小雨， 所以你个子高126斤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有一点题外话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易让这些油脂把你的身材撑胖，因为你要付出很多代价才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 而且有必要和大家讲解一下今天为什么会有两袋花生。 对，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花生只是男生爱吃，现在我渐渐的发现很多时候到下午这个点很多女生 很喜欢吃。 对，一边聊着八卦一边 宫保鸡丁这道菜里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花生。 而且你看这种花生可能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很胖，因为它有很多其他的调料嘛。 对， 对， 这种花生就是很干的花生， 对， 普通的花生，所以如果吃这种花生的话也会胖吗？ 其实并没有差多少。 哎，可是这种的话我就觉得它没有油， 对、啊、 是那种纯花生，我觉得热量就会低不少。哎， 其实我、把那一包也给我看一下它的这个，因为在制作工艺上其实它也还是会放很多的这个调味品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这个的话是17.7，这个是13.3，也就是说老奶这种应该不算广告吧，它这种碳水化合物确实是要低一点的、可能说它在烹饪过程中放的这个糖分会比较少一些、然后它这里面可能白砂糖就会，你看这里面有一些可能会放这个，还有就是脂肪的话，一个是54.1，一个是，哎，你看，没有想到吧？这个调料看起来很多的这包花生，它的脂肪含量竟然是低的。所以说不要被它这个就是它的外在形式所迷惑，我们还是要看营养标签。 天哪，我们上半时段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想让倩倩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应该怎么看这个营养表，比如说什么指数高，什么指数低，它就是相对健康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对减脂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它一般都是分为几点啊，几个结构。第一，首先就是100克，然后有些的时候，有些国外的这种进口食品，它会标成每份。每份它看起来就是，比方说它一份只有30克，看起来热量好像很低一样，不要被它迷惑。 那可能这一袋里有很多很多份。 对。 所以这个份的含量就是根据你这个买的食品的这个重量来算。 对，国外喜欢 它有的时候是一份30克是多少多少热量，可是你这一包可能是150克。 对、 对，所以你按150克算嘛。你看这个话梅，它其实是净含量80克，但它后面这个标识写的是每100克。 对、我们就是常规，如果做比较的话，我们可能都会用100克来比较。 好。 然后首先不要被这个国外的很多这种每份所迷惑，感觉好像热量很少，可能你换算成100克，它可能就是很多的热量了。然后第二呢，就是来看这个对于减脂的人来讲啊，我觉得首先关注的应该是碳水化合物，而并不是脂肪。 对于减脂人来讲，就根本不该吃这些东西啊。 是的哈。 按照你这样的标准，大家都不应该吃东西。 大家就都变成丰台小何穗啦。 那就没有意义了，好不好？ 大家如果想看一看丰台小何穗和今天剪完头发很帅的胖泽华，以及我们美丽的营养师，也不要忘记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请倩倩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 时间不多了，我赶快说。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就是碳水化合物高的肯定是要胖的。我们生活中不要 碳水化合物多少算高？ 不要超过10克吧。作为零食，我们尽量不要超过10克。 作为零食，不要超过10克的碳水。 我们尽量去买那种就是，单纯碳水化合物或单纯脂肪高的这种食物来分开吃，不要把它混合在一块。 OK， 这是小秘诀。 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可能平时我也不是很会看这个营养表，所以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注意一个这个问题。那我们上半时段节目就是这样咯，一会儿继续聊，拜拜。 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有很多的零食，有一些人你不是很懂的话，你会觉得这些零食吃起来是没有负担的，但当你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体重、你的身材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这样的变化不是你想要的变化。上半时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的花生，就是花生当中我们分有甜的花生，有咸的花生，包括没有任何味道的花生本身其实都是会胖的。 对，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花生一定是会胖的呀，花生油就是用花生来做的呀，所以它怎么可能不胖？ 对， 可是有些人对于食物的脑子他可能就转换不到那儿。 哎，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花生属于坚果嘛，坚果类其实我们每一天是需要摄入一点点的。比如说我好像听一种说法是， 需要摄入那个奶茶吗？ 像榛子，榛子一天吃5颗是 OK 的，超过5颗以上就会不太健康，是有这样的说法。 我健身的时候教练让我，就是康婷他让我每天吃10颗杏仁。 对，其实坚果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食物都是可以吃，没有哪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学会管理食物。然后比方说我们刚刚聊的坚果，那么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弊端是有让我们发胖的风险，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把风险降低呢？那我们肯定是要控制这个量，比方说像就康婷说的，我们要吃10颗以下。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它，我们又可以利用它的这个里面很好的这个脂肪，比方说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其实你摄入的量不太高的话，那么你一天中所需要的，你就会被，就一天中所需要的能量，可能就由此来填补它消耗。而且也就是说，你吃了，其实会被消化掉。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只要你一天控制你的总卡路里的一个量，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块非常甜的蛋糕，又喝了一杯拿铁呀之类的饮料，可是我就没有吃别的东西，或者说我其他的餐吃得很清淡，只要把这个卡路里弥补上也是 OK 的。 它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下下策。如果是我们真的想要很好的去管理自己的身材，当然是除了食物的热量，我们也要看成分，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生活中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像我一样专业的。 对， 如果大家都懂的话，要我这种职业干嘛？ 就失业了， 对不对？ 对， 我就失业了。 所以讲一些来讲的话，就是坚果类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控制在10颗以下。 对，所以说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就学到一些小窍门就好了。 对，俗话说得好嘛，之前上学的时候学了一个政治课，上面老师教的量变引起质变。 哇，你是上政治课认真学习的小雨。 就学会了这一句。 继续装下去， 继续装一下。其实我是一个很知识、很有知识含量的女生。 但是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展示的这个东西呢，也是很多人会有误区的。 对，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酸奶，很多牌子都会出，而且打着旗号都是说我们很健康，我们可以代餐，我们会让你越吃越瘦，里面含有很多很丰富的乳酸菌。但是酸奶的热量通常我不太敢喝，因为他们后面热量榜表很可怕。就像我手上拿的这一罐酸奶，它写的是每100克能量是411千焦，然而它这一罐有370克。 你知道对于我而言，这个酸奶最大好处在于，我觉得我今天晚上要喝这个酸奶，我不会吃饭了，它把它当做一顿饭。另外呢，里面有水果的，又有酸奶的，我觉得它整体而言算是健康的，所以我会选择它。 是吗？我也想问倩倩，这个东西是不是健康的？就所有这种类型的酸奶， 其实对于男生来讲，第一眼就是哇，这个很占地儿啊。 对， 我喝了不用吃饭了。 女生会觉得喝不完。 我老公完全不会觉得占地儿，他经常会在家拿一个那种很大的1.25升那种酸奶，说不占地儿，不占地儿，随便喝，这又不是主食，你说我干嘛呀？这又不是饭，酸奶乳酸菌。当零食全部喝光，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老公一样每个周末要去相扑台上打一拳的。 也没有那么胖。 所以这个酸奶我们 就 来讲一下。 其实这个酸奶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有很多点可以 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很多人爱喝酸奶，甚至大部分人会有一个习惯是晚上吃完饭之后来一个酸奶。 我曾经是有这样的习惯的。 对啊，所以你身上的肉很松呀。活该， 但是我现在有健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酸奶是有什么变的呢？首先由牛奶变的。那牛奶它其实也是和坚果对我来讲它很像，为什么呢？虽然它南辕北辙啊，看，但是它其实在我眼里很像的原因是它也是属于一种萌发延续的食品，就是它要给小牛喝。 牛奶很健康， 所以说它 对、啊、 它的营养是很均衡的。它是所有的自然食物里面也是那种我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都很均衡的。你可以去算一下它的比例，大概是30%、30%、30%。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它也有好也有不好，不好的是对于减脂的人来讲，那它就是多了海鲜、肉类。里面不该有，也不能叫不该有，就是多的那个碳水化合物 啊、 所以说每100克牛奶里大概有这个4克的乳糖。 你说的是牛奶，不是酸奶。 牛奶，我先说，只是牛奶它就有4克的乳糖，每100克里面。所以这个乳糖，我们虽然尝起来不甜，但实际上已经是很糖分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那你酸奶是由牛奶变的，它除了里面就是保留了其中这个乳糖，虽然经过发酵变成乳酸之后，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糖分就少了？其实并不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一般含糖酸奶或者是加了这种水果果酱的，或者加了水果的，它的碳水化合物都会变高。这个的话是100克里面含有15克。它其实 听起来我觉得还好 它其实是米饭的一半，这个不如我们刚刚拿的这个月饼可怕，它是米饭的一半。 你说这么大概这么大一瓶。是半碗米饭的那样的一个碳水化合物的量， 不，只是100克，但是它三百七十克 就等于两碗米饭， 相当于是400克，400克也就是4碗米饭呀，4碗米饭，但是它碳水化合物又是米饭一半啊，2碗米饭， 你们的数学真的是怎么回事？都在变学政治了是不是？然后 好了，不用你们算，我已经算好了，也就是这一大盒酸奶碳水化合物的量是2碗米饭， 很可怕呀。 我们平时吃饭其实吃不了2碗米饭的吧， 吃不到。 对于女孩子来讲， 连胖泽华这样的男生都吃不到2碗，再好吃的菜他也吃不了2碗米饭。 而且各位应该会有这样相同的感受，这种酸酸的东西你吃完以后会发现，我开胃了， 吃下去毫无压力， 可以继续吃晚饭了。 其实确实是不占地儿。 对啊，所以酸奶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请问所有的酸奶都这样吗？因为有些酸奶像市面上卖那种老酸奶，就很酸很酸很酸，很多人觉得应该没有任何的糖了吧。 其实老酸奶它还是，如果它写着没有说无糖，那应该也是加了糖的。所以说我们可以买那种无糖的，或者是里面加了代糖的。 那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喝鲜奶，刚才说每100克当中有4克的优糖， 乳糖， 这4克的乳糖也是一个负担吗？还是它是正常可以？ 对于减脂的人来讲呢，如果你正在属于一个就是我不希假如说我今天体重是59，我明天我希望它是58，后天我希望57，你想一直保持体重是这样一个下降的趋势，这有这样心态的人，我建议就是少喝或者是不喝。 那比如说像一些奶制品做的饮料呢？比如经常我们平时喝的星爸爸里面的一些 乳酸菌是吗？或者是乳酸菌啊，那个不算。 比如说拿铁，很多人爱喝拿铁，觉得拿铁很健康。 那这个我刚刚来之前呢，就在星巴克点了一杯这个卡布奇诺，然后对这个星巴克的各种这个热量也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么我 卡布奇诺是非常胖的，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星巴克的这个咖啡里面卡布奇诺的热量要低于拿铁。 为什么？ 因为卡布奇诺它的奶泡的比例要高于拿铁奶泡的比例，然后拿铁呢它的牛奶含量要高于卡布奇诺牛奶的含量，正是因为牛奶的热量导致的这个 拿铁要比卡布奇诺的热量要高一些， 但是卡布奇诺里面是有糖的呀。 如果你要是不和他说的话， 胖泽华恍然大悟，恨不得现在就喝一杯卡布奇诺补一补。 默认是不会放糖的。如果说 我有疑问，你先讲，你先讲， 您说 啊，就是那个，因为我之前的误区在于，我觉得那个奶泡的热量是比牛奶要多的。那按照您今天的讲解，其实是相反的。 因为奶泡它就是那个用，如果去咖啡厅观看一下的话，其实奶泡它是打出来的， 对， 就是用机器打出来的， 对， 它是一种稀释的牛奶，并不是奶油啊什么的，就是里面也没有糖分，相当于就是稀的牛奶。就是膨胀的牛奶，你想想，其实它就比牛奶本身要营养成分要低的嘛。 哦，因为喝起来是厚厚的、绵绵的感觉，所以我以为它是那其实那奶盖的话也是不胖的。 不， 奶盖 当中就有糖了， 奶油加糖加盐这样的组合。 哦，好的，明白了。所以今天呢，解决的这个误区是很必要的。 嗯， 就是你去买咖啡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喝了那个拿铁就会瘦。 对， 其实有更瘦的， 对， 就是卡布奇诺。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相对论了， 前提是不加 对 相对论，他们都是有热量的。 对， 丰台小荷穗为您送上贴心小提示。 他每次都喝美式的。 想喝咖啡不长胖，请选用脱脂牛奶。 啊，对对对，这个也是小窍门。因为那个星巴克，你要是不跟他说的话，他就用的是全脂。 嗯，我每一次，比如说除了喝美式，如果喝腻的话，我可能会换成红茶拿铁或者是抹茶拿铁。要这些饮料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您好，麻烦您帮我用脱脂奶，不放糖，谢谢哦。” 但是我要揭发这个丰台小公主，哎，不是丰台和穗，不是记不住你的名字。 本质 好，丰台和穗有时候也会想喝一些甜甜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曾经喝过一个那个抹茶星冰乐， 嗯， 大家提到星冰乐就会觉得很胖， 对 对。 但是他说把星冰乐当中奶变成脱脂奶， 嗯， 然后不放奶油，只是靠抹茶，这样是不胖的。请问他这是在自欺欺人还是真的？ 肯定是一个稍好的解决方案。肯定是要 比 它改造之前的要好很多。嗯，如果说到了这个，偶尔就是我们也会很尝那个甜口味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想到那个无糖可乐，对不对？ 嗯， 然后那正好我也说一下，听说而且这个事情也算是一个热点，就是前几天 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胖泽华还在微信里面问他说，喝那个零度可乐到底是不是真的不长胖？ 嗯， 对，可口可乐它有几款的无糖可乐，其中有一款就是这个零度，而且零度也是面临停产。然后它还有一款叫健怡，那这两种其实都是无糖，但是它为什么有不同的名字呢？然后为什么要停产呢？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健怡它是这个相对零度来说是稍微比较健康的，他们俩的区别只是因为代糖的成分不同。那零度它面临停产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的代糖是阿斯巴甜。然后呢，健怡它里面的这个代糖是叫三氯蔗糖。 哦，两种代糖成分是不同的。 对，是不同的。大家其实不用弄懂啊，不用弄懂，它听起来挺专业，但是你只要知道这个，零度可乐里面这个代糖阿斯巴甜，它是有致癌的危险的。其实在国外除了可口可乐，零度可口可乐。其他的饮料很少很少，其他食物很少放这阿斯巴甜。 那健怡就没有问题是吗？ 对，健怡这个三氯蔗糖呢，目前是经过很多这个生物性的各种独立性的实验，要这个它的这个安全性要远高于阿斯巴甜。 它确实喝下去不会有任何热量和负担吗？ 对，它们两个全部都是没有任何的糖分，也没有任何的热量的。 就像是喝苏打水一样的吗？ 一样的。那么其实呢， 那很棒哎。 那有的人就说，哎，为什么？我看好多文章有写说，其实喝这种无糖可乐更容易胖。 对啊。 然后呢，对我来讲，可能任何事物它都会有两个方向，对不对？那么对我来讲，我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么其实如果喝过的人会知道，代糖和糖是不一样的。代糖呢，它是那种不让人感到幸福的一种甜。 啊。 如果你要吃白砂糖，就是那个 sugars， 哎，那个， 如果你今天心情很不好的话，喝了代糖的可乐，喝完之后还是继续哭。 对， 不够甜。 sugars 那种感觉才是真的幸福的，人的大脑会感觉到很幸福。然后呢，你吃代糖的时候，你只是感觉到甜，但是你并不觉得。就感觉总少点什么，然后但是代糖它有个优点，就是它会在你的嘴巴停留很久很久。 而且我觉得苏打类的就跟刚才所说的那个你酸奶类是相似的， 嗯 嗯， 你喝完以后会开胃，就真的更想吃东西。 对，然后那 其实两种人就不同了。那有些人呢是觉得，哎，我喝这个代糖可乐，我觉得不幸福，我再来点 sugars 吧，我再来点白砂糖吧，这个他就可能就越来越胖。然后呢，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因为代糖它在嘴巴停留的时间会比较久，你喝完很久，你的嘴巴都是流干的。那对于我这种人来讲，我就觉得，嗯，太甜了，我不需要更多的糖分了。不需要更多甜的东西了，那对我来讲可能是不会让我发胖的。 嗯， 这一点再和大家强调一下，你知道很多男生喜欢喝，就如果他想追求瘦身的话，他会选择喝零度可乐而不是健怡可乐，但是女生会普遍的想要选择喝健怡可乐。今天提醒大家，零度可乐就尽量的少喝，因为喝多了容易致癌 了吗？ 对。对，主要就是那个糖不太好， 而且有些人 他停产了。 有些人会说这两种可乐味道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是一样 的。零度 的 劲儿感觉更大一点， 我喝不出来区别。 建议就像吃木糖醇一样， 是吗？ 对， 嗯，其实应该是有一点点口感的差别。 我们桌子上面其实还有一些零食，想让倩倩来解读一下。这种牛肉干，很多人会说是牛肉呀， 对 啊，吃起来会长劲儿的。把它当成一种很健康的零食来吃。 嗯， 而且大家看背面，它不是炸过的， 嗯， 就是风干的。 嗯 嗯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牛肉干。这种牛肉干它和那个猪肉脯，各种肉脯，在我的眼里边是一样的。哦，就是肉脯还是 肉脯？ 肉脯， 不好意思，可那个就是 吃完肉脯，自己也会变成肉脯哦。 肉脯和牛肉干， 三D 嘞，继续。 肉脯和牛肉干在我眼里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碳水加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哦，脂肪稍微低一点，因为它这个是瘦肉做的嘛，脂肪会低一点。但是它也是放很多的糖，你看它的糖分是41.1，这还算低的。好多那种就是猪肉脯啊、牛肉脯啊，它的那个碳水含量可以50-70-80。会放很多很多很多的糖分。 有一个品牌叫为什么香的，每次有很多人在排队，路过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好闻，很好吃。 对，我之前去香港澳门那边不是会很流行买这种肉脯吗？会买很多回来。 对，那个真的很 有点控，有的时候会有点控制不住的想吃。好，由于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有限，我们再来聊最后一个小话题。 好， 就是关于蛋白粉的问题。很多人都不知道蛋白粉到底该怎么喝，有的人会觉得说只有运动的人才能喝蛋白粉， 比如说我就不配合。 但是运动的人可能他们也会说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才能喝，可是像我这种丰台小河虽有一定的运动基础，校长有一定的运动基础之后呢，我又会不知道该怎么喝。比如说我不训练的时候该喝吗？我训练的那一天是训练前喝还是训练后喝？睡前喝真的不好吗？这些诸多的疑问都想丢给倩倩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好，这个话题呢，其实随着我们这个对健康关注度越来多，可能蛋白粉并不是只局限于这个健身人士，所以很多人就有很多的问题了。那其实我先来讲一下，就是正常人一天应该需要多少蛋白。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讲呢，中国营养学会他推荐的这个量是对于成年人来讲就是70克，简单来讲复杂的我就不说更复杂，就是70克。 哎，那70克不是自己的公斤数乘以2吗？ 这种算法就是稍微复杂的那一种。 70克我们换成那个鸡蛋的蛋白好了，大概是多少个鸡蛋蛋清是70克？ 对，这也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对于这个换成鸡蛋的话，鸡蛋的换成牛肉吧，这样我们换成牛肉。牛肉的话它是 一个蛋清是3克蛋白，好专业。 那70克得23个都 OK 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牛肉，牛肉是100克里面还有20克的这个蛋白质，那也就是说70克你要大概吃 200克，都已经半斤了， 300克， 半斤多了， 对。 那很大一块牛肉， 不是半斤多，对，半斤多。但一天很多人你发现他并没有吃到那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各种饭店，它肉是很少的。你想，你点一碗牛肉面，是不是上来的全是面？ 是， 给你2块牛肉都算多了。 是，3块牛肉就要50块钱了。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像亚洲人的饮食结构，其实蛋白质是吃不够的。 哦， 我曾经给有一个客户，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产前的一个孕妇这样子调查过，就是给他做这个专业的咨询。我看他一天的蛋白质含量根本是吃不够的，所以他还缺血缺铁。对。 所以是需要喝蛋白粉的， 就是正常普通不运动的人也可以喝蛋白粉，不会有负担。 对，一定要看自己每天是否吃够肉类啊、海鲜类啊、蛋类、豆腐类。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其实这些我都不怎么爱吃，我只爱吃主食，我早上馒头面条那个，然后中午又是米饭面条，晚上又是米饭面条。 我家乡的人民就是这样的。 对，就那你就会 就是逐步缺失蛋白质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可是蛋白粉会令人发胖吗？ 这个的话就刚才说到的还是那个量的问题。它的一勺啊，我有观察过它这种蛋白粉，它一勺大概也就是 26克左右， 对，26克非常专业，然后30克左右吧，大概这样。如果我们吃30克左右，它那个蛋白的含量应该是80%，就是24克、大概。 那很高哎。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平常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吃肉少的话，你吃一勺你是绝对不会过量的，一天补充一勺是绝对不会过量的。 有些男生健身完，我看他是放2勺到3勺，哎，那就有点过了吧？ 两勺到三勺也 OK。如果他那个肉类吃的不算多的话，2到3勺还可以。一个是因为男生他体重比较大，第二个就是你在处在健身的时候，你蛋白是要多吃才能增长，就是你要比普通人士来讲要多吃。才能达到一个正当平衡。 所以刚刚倩倩在夸我专业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因为有一次莉莉来上咱们节目的时候，她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去，她看了一圈，她说，小雨，你有没有发现别人的桌子上摆满了零食，而你的桌子上有一大包蛋白粉。 她没有发现是你肚子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 这就是丰台小荷穗的秘诀哟。今天红本本 party 就暂时先聊到这儿，我们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的秘密花语呢，要来跟大家聊的也是一个有关于吃的故事，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哦。我的一个好闺蜜，她的大学宿舍的同学在开学的时候呢，跟他们全宿舍的女孩说，你们千万不要喝那个牛奶呀、豆浆这种东西，很不健康，还有尤其是可乐这种黑色的东西，我推荐你们喝一种白色的东西，健康减肥，只要喝一个月你们都会越来越瘦，就是在当年很火的那个营养快线。结果整个宿舍的女孩每天从早到晚拿营养快线当成代餐食品，不是代餐啊，就是当成水来喝，觉得既可以美白又可以美化皮肤。 是老师跟这个学生说的吗？ 不是，同宿舍的女生。 那这个同宿舍的女生一定嫉妒那个女生， 她自己瘦得像杆儿一样。 这种人是最讨厌的。 结果过了两个月之后，到这个学期的终端的时候，大家的裤子都穿不了了。 重点是他们真的相信，而且真的这样做， 血淋淋的事实。 对，交友需谨慎。所以遇到碰的话，这种朋友我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自己有一些判断力。不然他分享给我一些东西，他觉得很健康，哎，我如果吃了我就会胖啊。 而且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喝酒，少量的喝酒是 OK 的，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酒当中的热量和能量是非常非常之高的。比如说我每次见小雨，哇，我今天好开心，哇，我今天心里好苦，来，我们喝两杯。这好友之间这样推杯换盏，就真的是很容易发胖。 对，我曾经跟我客户说，来，我教你一条怎么变得越来越不健康的方法。 那如何能够更好的去甄别出这个，包括刚才所说的饮料以及酒水当中的热量？ 其实就记住，就是饮料就不能喝， 所有饮料都不能喝。 这真的不建议吧，因为饮料它都是放糖了的嘛。我们很少有，就是说它做就是苏打水，像这种好，无糖可乐还好一点。然后但是基本上所有饮料它的含糖量都很可怕的。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或者是什么搜索一下，那个就是有一种就是图片，有些人会专门做出那种饮料，它兑换成糖图片，你就会发现，哇塞，它兑换出来糖之后，真的是可以用我们那种塑料纸杯， 夸张， 可以是塑料纸杯一整杯或者半杯那么多。 你们想想，饮料都已经这么胖了，更何况是酒，因为酒的话不是一两杯就能完事儿的。 提问，有些男生觉得啤酒是胖的，那请问红酒啊、啤酒啊、清酒啊，然后葡萄酒啊，哎，不是葡萄酒，那香槟啊，所有的酒类都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酒精度数含量越高，然后它能量越高。 度数越高能量越高，比如说白酒。 对，就是它的白酒的话，可能就会啤酒的能量要高。度数越高的这个酒，无论是这个洋酒也好，还是白酒也好，它都是能量越高了。因为其实酒里面，如果是纯的酒啊，没有糖什么的，然后不是那种勾兑的鸡尾酒什么的，我们 那叫酒精。 就是纯酒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乙醇嘛，醇它就是能量本身。它在我们身体里不能直接用，它要分解一下。分解完了之后，它变成了什么呢？它就是变成了 有一部分就会变成游离的这个脂肪酸。 OK， 所以在节目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虽然刚刚倩倩说白酒是能量本身，啤酒热量低，但是你喝白酒喝一点就醉了呀，喝啤酒可以喝很多。 对， 所以这些热量的东西还是要看你吃下去的量。健身和吃东西这个话题真的是聊两个小时也聊不完，很深，所以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在过健康的自己，不要觉得说吃热量低的东西和健康的东西是一种折磨，因为我们吃的健康再加上一些运动也是为了做更好的自己，让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的健康和舒适。 小雨刚才说的那一点很重要，就是度很重要，大家自己掌握好那个度， 一定要掌握好度。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丰台小何穗小雨， 我是改头换哎，怎么改头换面了从头做起的泽华 以及我们的很美的营养师倩倩，也欢迎倩倩以后经常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也长了很多知识。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明天见喽，拜 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